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变成了一个长衣飘飘，总之就是那种装逼范十足的仙人国师啊。而在梦里的巫仙禅却变成了一个十四五岁人讨狗嫌，就只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招人喜欢的臭小子。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呀？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了，我慢慢的说给你听吧。第四十五集啊，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言不发，气氛沉默。他刚才喝了酒不能开车，我也没有打车，反正穿得严严实实，离家也不是太远，散散步倒是也行。在路上的时候偶尔还能遇见往猫咖跑的猫，看见我还停下来蹭了蹭我，才接着走。其中有只橘猫带着一个肚子挺大的小三花猫在我面前喵喵喵了很久，我蹲下来摸了摸小三花的肚子，叹了口气，唉，傻猫，给人整怀孕了刚带回来，垃圾。我给珊珊打了电话告诉她接好猫猫们，有只猫猫怀孕了，她欢快地说好的。小金毛在那边哼哧哼哧地撒娇，不让我们讲电话她就挂了。我想着怎么跟巫前禅开口问一问我上辈子的事儿，又怕他告诉我泄露什么天机惹得天道不高兴。十二月份本是下雪的月份，再打雷吓到花花草草这就不好了。到了家我们还是没说话，他去洗澡我去厨房切水果。我琢磨着他说完别人怎么自己还不高兴了，也不知道这死猫怎么回事，难道猫猫每个月也有那么几天会感觉到不开心吗？我心不在焉的刷碗，一时手滑没拿住，那个猫爪形状的小瓷碗掉在地上摔碎了，碎了好几半。我停下来听浴室的水声，水声没停，他应该没听见这个碗碎了吧。我小心翼翼地蹲下去收拾，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，结果就被划破了手指头。我把手放在口中吮吸着，刚站起身来就感觉忽悠一下子眼前一黑，向前栽去了，不省人事。 明先生，明先生， 有人在我耳边小声地唤我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一看，当下汗毛竖起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我再往前一步便要从城墙之上跌下，墙下是千军万马正气势汹汹地看着我。我转过头去，身边站着一个浓眉大眼英俊的年轻人，他穿着一身铠甲正看着我。奇怪的是他的表情担忧，眼中却带着一丝快意，突然扭身对着城中喊道， 明先生为国捐躯了，将士们守住城门，绝不能让明先生白白死去。 他说着笑起来，伸手推了我一下。我轻飘飘地从城墙之上跌下，下面是千军万马举着自己闪着寒光的铁枪。此时此刻我有一句孙子要骂却如鲠在喉，因为我眼前一黑，再一睁开场景又变了。这次还算好，就算是死也只不过是死在床上罢了。 妈的，你好个屁啊，大哥你谁啊，你干什么呢，有人耍流氓。 老师，老师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你会想我吗？ 那人抱着我的脖子嵌在我的身体里跟我撒娇，我们一身的汗，我的手腕被绑着举过头顶，滑溜溜地蹭在一起。我低头望去啊，那双熟悉的绿眼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低头吻了吻他的睫毛， 想啊，还没有走就已经开始想你了。 他于是又动了起来，我闭上了眼睛，可惜啊 这场青涩的运动还没结束，场景就又变了。这次我站在了一片竹林之中，我正拿着毛笔画一幅画，身后响起了一阵脚步声。我回头望去，是一个穿着龙袍的男人。我连忙放下笔去办，那人却上前一步扶住了我。皇上对我十分客气， 国师啊，来看看我这孩儿天资如何呀。 他身后跟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，口中衔着一根狗尾巴草，跟在帝王身后也没个正形，可见是个受宠爱的。 什么国师啊，这么年轻，别是骗子吧？那最上面有什么？ 那双熟悉的绿眼睛看向我，充满了不屑。他随便指向竹林之中问道。竹林高且密，他随手一指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有一只蝉。我微微笑着，他挑了挑眉，吹了声口哨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算的。 我将手圈在嘴里，吹了个口哨，身后的小房子里钻出来一只黑猫，伸了个懒腰过来蹭我的腿。我弯腰摸了摸他的头，小声说道， 君，把太子的东西拿下来。 他饶有兴趣地盯着我的黑猫看，直到他口中衔着个小笼子回来，递到了我的手中，讨赏似的喵喵叫。这才终于相信我不是骗子，但少年总是桀骜，绝不会轻易地承认啊他人比自己强大。 能训猫倒是有几分本事。叫什么名字？ 明晨。 我听见自己这么说，他挑了挑眉，盯着我手中的小笼子暧昧地笑了笑。 哦，那国师给我起个什么名字啊？ 他不说要拜我为师，却要我为他赐名，实在是别扭。 贤臣子，为师以后唤你贤臣子。 我笑了笑，这名字要多暧昧有多暧昧，我都在心里骂自己变态，怎么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呢？呸！但是我看向那双绿色的双眸，我又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个大拇指，没错，我就是变态。我对着他眨了眨眼睛，就看见他的脸迅速地红了起来。然后我就被吴先生放醒了。我躺在床上，乍一睁开眼睛也有些迷茫，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好一阵恍神。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，握着我的手，轻轻亲吻我的指尖。 老婆，你不要我了吗？ 我坐起来。 当然不是，你想什么呢你啊？我睡了多久了？ 有几个小时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睡着了？ 我摔碎了个碗，捡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头，我就吸了一口就睡过去了。我好像梦见你了。 我不确定地说道。他捧着我的脸，看着我的眼睛。 你梦见我了？是真的吗，老婆？ 你好像很不想让我梦见你啊。怎么？ 你梦见什么了呀？ 很复杂。我先是梦见我死了。 我回想了一下这个尚且清晰的梦境， 然后梦见我跟你在床上，后来又梦见你来一片竹林拜师，让我给你起名字，然后就醒了。 他明显愣了一下，紧张地问道， 别的没梦见吗？ 还没，就醒了。怎么了？你紧张什么，老公？怎么了？ 他紧紧地抱着我。 老婆，我 害怕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你发脾气。我要是不说那几句话，你就不会去刷碗了，不刷碗也不会想起这些了，老婆。 我拍着他的后背，想起啊，你是说这不是梦？ 别问了好不好？不要想起来，求求你。 这尚且是他第一次这么低声下气的跟我说话，声音都带着点颤抖。 求求你，求求你！ 我连声安慰他：“好，好，不想起来，不想起来，别怕，啊。”他却过来脱我的衣服，好像只有这件事能确认我真实的存在着，确认我们是相爱的。他一边哭一边手脚贼利索，全部脱掉只花了5秒钟。妈的，我开始怀疑他是装的了。 哦，你来了啊，我老婆她下海玩去了。你问我为什么不下去？你见过哪只猫喜欢下水游泳的？娘亲啊，我老婆说她等一下就把我拽下水。 恩人呢？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你身上有月票吗？给我2张吧。不，我不起来，你不给我月票我就不起来，我只有多拿2张月票讨好我老婆才有可能不用下水啊。恩人，救命啊！